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I'm John, and love is in the air with this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大家好，我是 Jenny。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谈谈爱人好还是被爱好。 那为什么要选呢？两个都要。 可是生活不完美啊，所以经常要选择。 是吗？真糟糕。 要二选一。好，那我们听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好的。 你觉得找个你爱的人重要，还是爱你的人重要？ 当然是爱你的咯，爱一个人多辛苦啊。 你真自私，你不爱他，这叫爱情吗？ 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再说也不是不爱，而是多少的问题。爱情通常是付出越多，回报越少。 但是当你遇到了真爱，付出也是一种幸福。我的每一段感情都是全心全意的去爱，虽然受过伤害，但只要爱过，都是珍贵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你越爱这个人，这个人就越不珍惜你。 哪有那么绝对？我相信只要你真心的爱一个人，他也会爱你的。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情人要找自己爱的，结婚就要找爱自己的，这样才会安定和幸福。 瞧你还不是和我一样，可见还是被爱好。 但是一定要先真正爱一回，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你难道没有爱过人？ 当然爱过咯，所以我才体会到爱一个人的痛苦。你总是会想对方是不是也一样爱你想你，总之特别受罪。 你会这样比较就不是真爱，真爱是无私的，不会去计较谁付出多谁付出少，享受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 唉，你真是个自虐狂。 其实去爱还是被爱，就是说付出和回报，对吧？ So it's like what you put out and what you get back. 对，付出，你看出嘛，就是出去 啊， 付出你的爱，那么回报呢，就是你得到的， 也可以说是你的expenses and your returns. 对，确实是这样，像花钱啊， 差不多， 或者像投资， 我们正浪漫。 这样你觉得爱情是付出越多回报越少吗？ 应该不会的。 但是受过伤害的人会这样说，对吧？受过伤害， 那么这个受过伤害和被伤害过有什么区别？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说别人伤害你，所以你被伤害 啊。 OK， 那么受伤害感觉不好，但是有人珍惜你就特别好，对吧？珍惜 啊，珍惜 like cherishing。 对， 好像中国女孩子特别喜欢用这个词。 对啊，所以想让你的女朋友高兴的话，多跟她说我珍惜你，我珍惜你。 Just say it, huh？ 不过还要做啦。 好。 那John，你听过有一种说法吗？叫找情人要找自己爱的，那么结婚就要找爱自己的。 没听说过。 没有吗？所以自己爱的就是你去爱别人。 Someone you love yourself. 对。 情人。Lover but not spouse. 那么 spouse 结婚的话就要找爱自己的，爱我的。 So someone who loves you.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才会安定和幸福。安定。 那么安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稳定。 安全。 很安全这样啊。 啊。 好像结婚这个，好像对于婚姻来说安定特别重要，是吗？ 明白了。 那么找爱自己的才会安定和幸福，可见还是被爱好啊。可见还是被爱好。 那我们看一下可见这个词。 那么见就是看见。可就是可以的意思。 So you can see. 就是说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OK。 可见还是被爱好。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啊，就是光被爱不够，先要真正爱一回，真正爱一回。 爱一回， 又有量词啊。 我以为爱的量词是那个分。 爱你有几分，对吧？ How many degrees？ 其实爱一回呢，说的是一次 啊。So have true love at least once。 对，那么分呢，就是具体的你爱我多少，对吧？ 我爱你。 我们在讲课吗？我们是同事之间的爱啊，朋友的爱。哎，我也觉得这一课特别难说，真是受罪，受罪。 哎，我们看受罪这个词。 嗯， 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字。 嗯，受伤害，对吧？ 对，然后罪。 罪其实就是 sin。 这里是 suffering 的意思啦。 啊 ，OK。 啊，很难过的，对吧？ 就是得罪的那个罪，是吧？ 对对对。 Like offend someone, do someone wrong。 是的。 So suffer wrongdoing 是受罪，是吧？ 受罪。那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受罪的人，你就是一个自虐狂，自虐狂。 那自虐狂是吧？ 嗯，对。 That's like masochist。 嗯，是的，虐就是虐待。 Like abuse。 嗯，自就是自己，自己虐待自己。 So it's a self-abusing crazy. 对，狂就是你是一个 crazy 的人。 I know a few kwangs. 啊，哎，我觉得在恋爱的人可能都是有点自虐狂。自虐狂，是啊。 这么不健康。 那我们还是听今天的对话吧。 好。 你觉得找个你爱的人重要，还是爱你的人重要？ 当然是爱你的咯，爱一个人多辛苦啊。 你真自私，你不爱他这叫爱情吗？ 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再说也不是不爱，而是多少的问题。爱情通常是付出越多回报越少， 但是当你遇到了真爱，付出也是一种幸福。我的每一段感情都是全心全意的去爱，虽然受过伤害，但只要爱过都是珍贵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你越爱这个人，这个人就越不珍惜你。 哪有那么绝对？我相信只要你真心的爱一个人，他也会爱你的。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情人要找自己爱的，结婚就要找爱自己的，这样才会安定和幸福。 瞧你还不是和我一样，可见还是被爱好。 但是一定要先真正爱一回，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你难道没有爱过人？ 当然爱过咯，所以我才体会到爱一个人的痛苦。你总是会想对方是不是也一样爱你，想你，总之特别受罪。 你会这样比较就不是真爱。真爱是无私的，不会去计较谁付出多谁付出少，享受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 唉，你真是个自虐狂。 哎，John，为什么今天这一课爱还是被爱那么难说啊？ No one has the final word on love, Jenny. 是啊，而且你说中国的大学生好像特别喜欢讨论这个问题。 Yeah, actually, when I was a teacher in Hangzhou, we would have discussions in class. And they loved to talk about this question, but I'd never heard this question discussed outside of China before. 是吗？ 那是为什么？ 哎，可能我们的听众知道为什么啊？你可以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好的。 哎，那你觉得这是选择吗？爱还是被爱？告诉我们吧。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Wondering about this summer's new look?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aka ChinesePod.com. It's the new black.